方をお伺いします。 では、駅までお送りしましょう。 いいえ、ここで結構です。 どうぞ、お気をつけて。 好、今天你又学到了多少呢？从开讲到现在，你似乎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有时间的时候，翻开你的书，看看前面，千万不要把好不容易学到的东西又轻易丢掉了。和田君，你说对吗？ 对。 到这里，我们又该和你说再见了。 それでは、次回まで、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童秀英。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六课《打电话》。 Jetzt lernen wir Lektion 6, Telefongespräche。 在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上课学的内容，请朋友们听一个小对话。Guten Abend, Herr Müller. Bitte kommen Sie herein. Guten Abend, Frau Yang. Ich freue mich sehr, dass Sie gekommen sind. Ich danke Ihnen für die Einladung. Darf ich Ihnen die Blumen überreichen? Danke. 请再听一遍。Guten Abend, Herr Müller. Bitte kommen Sie herein. Guten Abend, Frau Yang. Ich freue mich sehr, dass Sie gekommen sind. Ich danke Ihnen für die Einladung. Darf ich Ihnen die Blumen überreichen? Danke. 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打电话。在德国打电话接电话时，通常先报自己的姓名，再说找哪位。请听下面的句子。 Guten Tag, hier ist Wang. 你好，我姓王。 Guten Tag, hier ist Wang. Guten Tag.Hier ist Wang. 您还可以这样通报自己的单位和姓名。 Firma Siemens, Klein. 这是西门子公司，我是克莱因。 Firma Siemens, Klein. Firma Siemens, Klein. 如果是您接电话，您也可以这样说。 Braun am Apparat. 我是布劳恩。 Braun am Apparat. Braun.Am Apparat. Apparat 在这里是电话的意思，请再读一下这个单词。 Apparat. Apparat. 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要找的是米勒先生，可以这样说。 Ich möchte Herrn Müller sprechen. 我想请米勒先生听电话。 Ich möchte Herrn Müller sprechen. Ich möchte Herrn Müller sprechen. 这句话您还可以这样说。 Kann ich Herrn Müller sprechen? 我可以和米勒先生说话吗? Kann ich Herrn Müller sprechen? Kann ich Herrn Müller sprechen? 如果是电话总机，一般接线员会这样说。 Einen Augenblick bitte. Ich verbinde weiter. 请等一下，我给接过去。 Einen Augenblick bitte. Ich verbinde weiter. Einen Augenblick bitte. Ich verbinde weiter. 我们练习了几个句型，下面请听一个小对话。 Guten Tag. Hier ist Gärtner. Firma Siemens Klein. Ich möchte Herrn Müller sprechen. Einen Augenblick bitte. Ich verbinde weiter. 请您再听一遍。 Guten Tag. Hier ist Gärtner. Firma Siemens Klein. Guten Tag. Ich möchte Herrn Müller sprechen. Einen Augenblick bitte. Ich verbinde weiter.如果我们接的电话是找别人的，比如说是给米勒先生的，您可以和对方说 Ein Moment bitte, ich hole ihn. 请等一下，我去叫他。 Einen Moment bitte, ich hole ihn. Einen Moment bitte, ich hole ihn. Einen Moment 和 einen Augenblick 的意思一样，都是等一会儿的意思。如果米勒先生不在，您就可以这样告诉对方。 Herr Müller ist leider nicht da. 很抱歉，米勒先生不在。 Herr Müller ist leider nicht da. Herr Müller ist leider nicht da. 如果米勒先生不在，您愿意帮一下忙，就可以和对方讲。 Kann ich etwas ausrichten? 有什么事要我转达的吗？ Kann ich etwas ausrichten?Kann ich etwas ausrichten? 当对方听到你这样讲后，他可能会这样说。 Nein, danke. Ich rufe später wieder an. 谢谢，不用了，我过一会儿再打电话来。 Nein, danke. Ich rufe später wieder an. Nein, danke. Ich rufe später wieder an. 如果米勒先生不在，您还可以这样告诉对方。 Herr Müller ist nicht da. Rufen Sie bitte noch einmal an. 米勒先生不在，请您再打电话来吧。 Herr Müller ist nicht da. Rufen Sie bitte noch einmal an. Herr Müller ist nicht da. Rufen Sie bitte noch einmal an. 我们把刚学过的句子连起来说一说。 Kann ich Herrn Müller sprechen? Herr Müller ist leider nicht da. Noch? Kann ich etwas ausrichten? Nein, danke. Ich rufe später wieder an. 请您再听一遍。 Kann ich Herrn Müller sprechen? Herr Müller ist leider nicht da. Kann ich etwas ausrichten? Nein, danke. Ich rufe später wieder an. 如果您打电话要找的人不在，您又希望让他给回个电话，就可以这样请求对方。 Bitte sagen Sie ihm, er soll mal zurückrufen. 请您告诉他给我回个电话。 Bitte sagen Sie ihm,Er soll mal zurückrufen. Bitte sagen Sie ihm, er soll mal zurückrufen. 下面请您听一下 Gärtner 先生是怎样打电话找米勒先生的。Braun am Apparat. Guten Tag, Frau Braun. Hier ist Gärtner. Ah, Herr Gärtner. Guten Tag. Frau Braun, ich möchte Herrn Müller sprechen. Herr Müller ist leider nicht da.Rufen Sie bitte in einer Stunde noch einmal an. Gut, danke. Auf Wiederhören. Auf Wiederhören. 请您再听一遍。Braun am Apparat. Guten Tag, Frau Braun. Hier ist Gärtner. Ah, Herr Gärtner. Guten Tag. Frau Braun, ich möchte Herrn Müller sprechen. Herr Müller ist leider nicht da.Rufen Sie bitte in einer Stunde noch einmal an. Gut, danke. Auf Wiederhören. Auf Wiederhören. 最后我们来练习一下本课出现的几个重要的单词和词组的发音。 Die Firma. Die Firma. Am Apparat. Am Apparat. Sprechen. Sprechen.Einen Augenblick bitte. Einen Augenblick bitte. Verbinden. Verbinden. Einen Moment bitte. Einen Moment bitte. Ausrichten. Ausrichten. Anrufen, anrufen, sagen, sagen. Auf Wiederhören.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你们好，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我是彭文娟。 Bonjour chers amis, je suis Marc et je suis ravi de vous retrouv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法语300句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12课，了解一些关于看病的用语。 Aujourd'hui, nous allons étudier la leçon 12 chez le médecin。 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听一个小对话。 Est-ce que je peux parler au docteur Gaston Oui, un instant s'il vous plaît. Allô, docteur Gaston? Oui, c'est lui-même. Qui est à l'appareil? C'est Marc. Je ne me sens pas très bien ce matin. 在刚才的小对话中 ,Marc 给 Gaston 医生打电话说他不舒服。最后一句话我们请他再说一遍。 Je ne me sens pas bien ce matin. 今天早上我感觉不太舒服。Je me sens bien, 意思是感觉很好。Je ne me sens pas bien, 不舒服。 Je ne me sens pas bien ce matin. Je ne me sens pas bien ce matin. 不舒服的表现通常有发烧、咳嗽等等。 Il a une forte fièvre et il tousse. 他在发高烧并且咳嗽。Avoir une forte fièvre, 意思是发高烧。Tousser 是咳嗽的意思。如果是我咳嗽就应说 Je tousse. Il a une forte fièvre et il tousse. Il a une forte fièvre et il tousse. 除发烧咳嗽外头疼也是很难受的。 Ma fille a très mal à la tête. 我的女儿头疼得厉害。什么地方疼可用 avoir mal à 这个句型来表达。生词表中有喉咙这个词 gorge， 那么我喉咙疼就应该说 j'ai mal à la gorge。 Ma fille a très mal à la tête. Ma fille a très mal à la tête. 当您看到别人不舒服时，您可以这样问他 Qu'est-ce que vous avez? 您怎么了？熟人之间则说 Qu'est-ce que tu as? 意思就是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啊 ？Qu'est-ce que vous avez? Qu'est-ce que vous avez? 身体不舒服就应该去看医生，让他检查一下，千万不可大意。 L'infirmière m'a pris la température et le docteur m'a pris la tension. 护士给我量了体温，医生给我量了血压。Prendre la température 意思是量体温。Prendre la tension, 意思是量血压。A pris 是一种时态，表示过去。 L'infirmière m'a pris la température et le docteur m'a pris la tension. L'infirmière m'a pris la température et le docteur m'a pris la tension. 下面我们把刚才学过的内容连起来读一读。 Je ne me sens pas bien ce matin. Il a une forte fièvre et il tousse. Ma fille a très mal à la tête. Qu'est-ce que vous avez ? L'infirmière m'a pris la température et le docteur m'a pris la tension. 我们再读一遍。 Je ne me sens pas bien ce matin. Il a une forte fièvre et il tousse. Ma fille a très mal à la tête. Qu'est-ce que vous avez ? L'infirmière m'a pris la température et le docteur m'a pris la tension. 现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节目，我们继续学习。大家知道，在法国看病是由医生开出药方，但买药需要上药铺。下面就是一个关于吃药的例子。 Il m'a dit de prendre ses pilules toutes les quatre heures. 他告诉我每隔四小时服一次这种药丸。注意，吃药丸就是 prendre ses pilules。Toutes les quatre heures, 意思是每隔四小时。我们以此类推，每隔三小时就应说 toutes les trois heures. Il m'a dit de prendre ses pilules toutes les quatre heures. Il m'a dit de prendre ses pilules toutes les quatre heures. 有些病对饮食很有要求，如不能吃盐或者只能吃素食等等，用法语就应该这样表达。 Le docteur a dit que je dois suivre un régime. 医生说我必须实行严格的饮食制度。请您记住 suivre un régime 就是实行严格的饮食制度。 Le docteur a dit que je dois suivre un régime. Le docteur a dit que je dois suivre un régime. 下面我们再学习一个短语，做手术。 On lui a fait une opération ce matin. 今天早上给他做了一次手术。做手术就是 faire une opération. 这里的 on 是一个泛指代词，相当于有人、人们等意思。汉语里没有与它相对应的词。 On lui a fait une opération ce matin. On lui a fait une opération ce matin. 马克，听说你是一个足球队的队长。 是啊，我的身体这么好，有两个秘诀，一个是喜欢运动，一个是不抽烟。 啊，医生对病人也是这么建议的。 Le docteur m'a conseillé de faire du sport et de fumer peu. 医生建议我进行体育锻炼，并且少抽烟。进行体育锻炼就是 faire du sport， 抽烟是 fumer， 少抽烟就是 fumer peu。 Le docteur m'a conseillé de faire du sport et de fumer peu. Le docteur m'a conseillé de faire du sport et de fumer peu. 如果只是一点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医生会这样对病人说。 Ce n'est pas grave. Vous serez bientôt guéri. 情况并不严重，您很快会好的。Ce n'est pas grave. 意思就是没关系，不要紧。在其他的场合也可以这样说 Vous serez guéri 表示一个将来的状态，直译就是您将会好的。 Ce n'est pas grave Vous serez bientôt guéri Ce n'est pas grave Vous serez bientôt guéri 下面我们把这一课的内容复习一下。 Se sentir bien Je ne me sens pas bien ce matin Avoir une fièvreTousser. Il a une forte fièvre et il tousse. Avoir mal à. Ma fille a très mal à la tête. Prendre la température. Prendre la tension. L'infirmière m'a pris la température